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北京晴，11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强调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栗战书同塞浦路斯议长举行会谈。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闭幕，汪洋主持并讲话。 汪洋同西班牙参议长举行视频会晤。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新疆、福建、广西、吉林、河南等地宣讲。 14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明年3月2号到4号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国家试图掀起新一轮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将适得其反。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3年攻坚方案2021至2023年，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施。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目的是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锚定目标、精准发力、早见成效，加快建立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要遵循电力市场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计，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在中小学校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要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好发挥科技资源和制度创新优势，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领域基础性制度基本确立，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是，同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体制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根本破除。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建立使命驱动、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改革创新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强体系化竞争力量。 要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在履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主体活力。要以更大勇气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坚持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加强对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导和指导，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要根据任务需要和工作实际，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充分授权，建立责任制，立军令状，做到有责任、有管理、有监管。用不好授权、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保证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国、省区市、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要加强电力统筹规划、政策法规、科学监测等工作，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兜底，确保居民、农业、公用事业等用电价格相对稳定。要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科学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投资，发挥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校的全面领导，要在深入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抓好学生德育工作，把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刻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分类指导、分部实施，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作准备的前提下，成熟一个，调整一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要加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要创新转化手段，强化平台建设，夯实人才基础，完善体制机制，以实施重大项目为牵引，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各项工作保障水平。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会议指出，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要瞄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突出的短板、最紧迫的任务，在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上求突破、谋创新，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改革要拿出更多实质性举措，起到试点突破和压力测试作用， 积极探索破解难题的现实路径，注意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日前发布。意见提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发展机构养老。各地要通过直接建设、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加强光荣院建设，研究制定养老机构预收服务费用管理政策，严防借养老机构之名圈钱欺诈等行为，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布局若干区域老年医疗中心。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60% 以上，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障，完善从专业机构到社区家庭的长期照护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深入推进医养结合，2025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级有一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强化社会敬老，持续推进敬老月系列活动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规划引导发展适老产业，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要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在养老机构举办的医疗机构中工作的医务人员，可参照执行基层医务人员相关激励政策，加强老年设施供给，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强化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及地区老龄问题治理，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有效对接。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实施提出了要求。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优化资金使用，严格资金监管，确定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措施，进一步便利群众就近看病用药。会议指出，近几年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地方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隐性债务减少，政府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今年以来，各地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新增额度，合理发行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了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 会议要求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要加强跨周期调节，在继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更好发挥专项债资金带动社会资金作用，扩大有效投资，以利扩内需、促消费。一是加快今年专项债剩余额度发行，做好支出管理，力争在明年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是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省级政府要统筹加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储备，推进成熟项目开工。三是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加强重点领域建设，不撒胡椒面，研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四是资金使用要注重实效，严禁用于楼堂管所、形象工程和不必要的量化美化工程等，坚决制止资金挤占挪用、违规拨付、长期闲置。会议强调要加强专项债资金审计监督和全面核查，对发现问题严肃整改、严格问责。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惠民改革举措。今年前十个月，全国住院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1000万人次。下一步，医药完善政策简化异地备案手续，力争“十四五”末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超过70%。二要明年实现全国每个县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三要推进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五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四要加快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统一跨省直接结算规则和流程，逐步实现线上线下都能跨省报销。五要完善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守护好医保资金这个人民群众的救命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塞浦路斯议长迪米特里乌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塞都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在习近平主席和阿纳斯塔夏季斯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和互利合作的典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塞携手互助共克时艰，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升华。栗战书指出，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塞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深化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栗战书指出，中方赞赏塞浦路斯支持欧盟和中国加强对话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中方始终认为，欧盟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欧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需求，中欧加强对话合作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栗战书强调，中塞立法机构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传统，愿在两国立法机构谅解备忘录确定的合作框架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治保障。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迪米特里乌表示，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中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塞议会愿深化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汪洋指出， 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议题召开政协常委会会议，是全国政协落实中共中央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举措。政协常委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关键少数，要把学深悟透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发扬政协委员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会、委员读书群等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打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万阳强调，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要牢牢把握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看清楚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坚定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认识两个确立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共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中共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不断提高各界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共识。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优势作用，恪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原则，准确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善于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善于通过协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关于接受王立霞同志请辞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追认关于免去傅政华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傅政华、窦荣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前，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石勇应邀做了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未来》学习讲座。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西班牙参议长希尔。汪洋说，西班牙是欧洲大国和欧盟中的稳健力量。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桑切斯首相通电话，就后疫情时代双边关系发展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优化升级，打造两国人文交流新亮点。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西班牙参议院加强交往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希尔预祝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他表示，西班牙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保持密切交往，为更好服务双边关系发展、促进欧中互利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政见帮介绍了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有关情况，李斌参加会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连日来分别在新疆、福建、广西、吉林、河南等地宣讲，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凝聚强大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新疆乌鲁木齐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分会场25000多人参加报告会。报告会后，陈全国与参加报告会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热米娜·肖凯提提问： 就新疆而言，如何更好地认识和贯彻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呢？ 陈全国： 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谱写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 11月22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孟祥峰在福建福州做宣讲报告。报告会后，中央宣讲团走进福建宁德的企业乡镇，与一线员工、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深入座谈交流。在宁德市的一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企业工程师刘良斌提问。 就是六中全会的对我们企业的一个科技创新有哪些指导意义？ 孟祥峰， 这一次啊，我们决议总结，我们建党100年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设开拓创新。对企业创新呢，说真的也是核心的竞争力，还是继续弘扬创新的精神，那个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 22号到24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在广西南宁做宣讲报告，并来到大学、社区、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互动交流。在南宁市新兴苑社区，大众宣讲员陈颖提出问题。 我平时面对的宣讲对象就是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和学校的学生。我在宣讲时应该怎样更好的结合19届六中全会精神去开展宣讲呢？ 屈青山， 首先你要叫先学，然后深学、专学，你有了一桶水，然后你才给别人一碗水，然后把道理通过鲜活的事例去把它说透了，把广大党员群众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 23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长冷荣在吉林长春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会后，冷荣来到吉林大学，与黄大年市教师团队师生代表互动交流。吉林大学学生孟庆发提问： 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讲，如何更好地把全会精神和总书记回信精神落实好？ 冷荣： 决议里边呢，特别讲到我们培养这个年轻人啊，这是一个根本大计，希望我们一起啊奋发努力啊，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啊，实现呢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样一个宏伟目标。 22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之宏在河南郑州做宣讲报告。会后，施之宏来到郑州大学、河南林州红旗渠纪念馆，与干部群众进行交流。在红旗渠纪念馆，当年修建红旗渠时，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张买江提问： 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 施之宏： 在新时代，我们红旗渠精神要与时俱进。这样一种奋斗精神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这个根本的原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昨天以视频方式面向非洲举办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诫会，全面介绍19届六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来自非洲40多个国家、5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200多位政党领导人和青年代表参会。与会非方代表热烈祝贺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开创非中伙伴关系新时代。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总司库国民议会议长蔡刚： 这一会议成果及相关决议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有生力量的共同意愿，为中国人民开启了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非常具有启发性，非洲对此由衷钦佩并且深受鼓舞，非洲从而可以依靠中国的经验和成功来应对自身挑战。 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 中国一直是肯尼亚和非洲可以信赖的朋友，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最大的发展伙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得到了长足发展， 现在在很多非洲国家，疾病和贫困